拿，今年春节就听你的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世民让王珪出任魏王李泰的老师，而王珪正是正定无礼之人，这背后的潜台词已经快成了明台词。为了加强这次任命的严肃性，李世民特意指示李泰：汝之待珪如是我也，可以无过。意思是说，你对待老师王珪就如同对待你爹我一样，你就不会犯错误了。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啊？没错，想当年刘备临终对阿斗就曾经这样说过。抬出这样的句式，只能说明李世民对这次指派老师很上心，很重视。自此，李泰每次见到王珪必定先跪下叩头，而王珪同接受南平公主的礼仪一样泰然处之。当然了，这老师可不是白当的，既然已经当了李泰的老师，就得给李泰上课。王珪给李泰上的最重要的一课，核心只有两个字：忠孝。李泰问王珪何为忠孝，王珪回答说：皇上就是你的君，为他效命应时刻记着尽忠，皇上也是你的父亲，你对他应该尽孝道。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养命，可以让你获得名利，活着的时候享福，死了还可以有儿孙继承香火。李泰说道：忠孝之道我已经听了，现在我想听听我该怎么去学习呢？从王珪的话来看，多数都是老生常谈，然而就是这些老生常谈，古往今来真正能读懂的又有几个呢？最朴实的话往往最有深意，最直白的话往往更有价值，只可惜多数情况下这些话都被视为老生常谈而弃之如敝履。王珪的老生常谈他本人读懂了，李世民也读懂了。李世民在得知王珪的教学内容后曾说过一句话：我儿可无过也。意思是说，只要听懂了王老师的课，李泰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太大的过失。只可惜啊，李世民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。李泰尽管上了王老师的课， 遗憾的是却没有真正能够读懂。尽管这魏王李泰没有真正弄懂老师王圭的课，而王圭却不动声色，于公于私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李泰。很快王圭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曲线救国，这个方式叫做征礼。礼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貌，而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礼节礼仪，林林总总，五花八门。王圭为李泰征的这段礼叫做降城。所谓降城，通俗的讲法就是下车行礼。李世民原本规定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需要下车叩拜行礼，然而这个规定到了贞观十二年遇到了抵抗。礼部尚书王圭上奏，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皆降城，非礼。当然了，王老师所说的这个非礼不是耍流氓，是指这种规定不符合礼仪，这就是非礼了。非礼？李世民一听，难道朕的规定是非礼，不符合礼仪的？李世民可有些恼火，冲着王圭就吼出了一句：你们以为自己很高贵，就轻视我的儿子们吗？解铃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系铃人，有魏征这样的万金油在，一般的难题还是解得开的。魏征又一次站了出来说道：亲王们的地位次在三公之下，而九卿和八座也都是三品官员，级别嘛，要么与亲王持平，要么比亲王还高，这样在路上遇到还要下车叩拜，确实不符合礼仪。此时的李世民脑子有点乱，一方面他知道维护礼仪的重要性，另一方面呢，他又想提高亲王们的地位，尤其是李泰的地位。结果这么一乱，话就脱口而出：生死无常，万一太子有什么不幸，你们怎么会知道其他王爷日后不会做你们的主人？你们怎么敢小看他们呀？好嘛，这言为心声啊，要是李世民没有费力之心，怎么能够把这样的话说出口呢？居然说出倘若太子夭折的这样的话，一定是心有所想啊。然而即便李世民心有所想，魏征却不为所动，直愣愣地回应了李世民一句：自从大周朝以来都是子承父业，没有兄终弟及的，就是为了不给庶子们留念想，断了争位的根源，当国君的更要警惕呀。降城之礼争到最后，李世民同意了王圭的上奏，从此三品以上的官员路遇亲王不必降城，李泰概莫能外。从征礼的结果来看，作为老师的王圭似乎让李泰吃了亏，其实呢恰恰相反，王圭非但没有让李泰吃亏，反而在这场征礼之后赢得了莫大的好处，那就是避免风头过盛。在当时的长安城中，年长皇子留守京城的就只有李承乾和李泰。李承乾作为太子路遇降城的这个礼仪那是合法的，因为人家是储君，而李泰作为亲王接受降城的礼仪则是不合适的。一来这就与太子享受了同样的待遇会让人非议，再者也在无意之中增加了三品以上官员对李泰的反感，毕竟这路遇降城不仅折腾人，而且还折腾心，人家服从的只是皇帝的规定，而并不是你李泰本人。取消降城呢，让路遇的高官不再对着李泰折腾，其实无形之中拉近了李泰与这些高官们的距离。无招即是有招，不争也是争，王圭以正礼之名却起到帮助李泰收心之实。尽管李世民的辩解被魏征否决，但在李世民和王圭的维护下，李泰的声名与日俱增，不可阻挡。略显遗憾的是，王圭对李泰的庇护只维持了不到两年，贞观十三年 王圭老师去世，享年69岁。倘若王圭能够硬挺到贞观17年的话，或许李泰顺利登顶也未可知啊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时隔1000多年之后，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唐朝曾经有一个皇子名字叫做李泰，但是对历史以及对地理有点研究的人都会知道，唐朝曾经产生过一本地理方面的大型专著，专著的名字叫《扩地志》。历史的灰烬可能会淹没李泰，淹没李泰曾经的种种事迹，但历史不会淹没《扩地志》，而李泰正是《扩地志》的主编。为了《扩地志》，李泰整整花去了4年时间。这李泰为什么会想起主编《扩地志》呢？这个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来自魏王府司马苏旭的建议。苏旭名字看起来比较陌生，实际很有来头，也很有水平。李世民开文学馆时，他就是其中一员，后来由阎立本画像、褚遂良之父褚亮配文，遂成历史上津津乐道的18学士写真图，而苏旭正是18学士中的一员。苏旭学士在成为魏王府司马之后，辅助魏王李泰就成了他人生的一大目标。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李泰呢？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让李泰赢得更多的青睐呢？苏旭学士想了很久，想了很多的方法，又否决了很多的方法，最终他想出了一个方法，编书。编书古往今来都是一条不错的捷径。战国时，吕不韦延揽宾客编了一套书，最后吕不韦定下了书名叫《吕氏春秋》。《吕氏春秋》出版之后，吕不韦玩了一个噱头，悬赏千金，凡能改动书中一字者即得千金。哎，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由来。后来吕不韦倒了，而《吕氏春秋》这部书还在，一直传到了现在。除了吕不韦，古代明王延揽宾客编书的还大有人在。编书除了可以赢得深厚盛名，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也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源，这不正是魏王李泰所需要的吗？愚蠢的人总是七窍开了六窍，最后还剩一窍不通，而聪明的人恰恰相反，一点就透，一点就通。魏王李泰就是这种聪明人。当听到苏旭的编书建议之后，李泰差点跳了起来，这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捷径吗？还有比这更好的捷径吗？两个聪明人一对视，一合计，很快定下了编书的大方向。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呢？地理。定下地理这个大方向是有深意的，简单的说吧，就是投李世民所好。李世民之所以被后世称颂，一是因为他的文治，二是因为他的武功，而武功就体现在大唐版图的扩张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没有人比李世民对大唐的版图更感兴趣了，也没有人比他对大唐的地理更感兴趣的。而李泰要编的就是让李世民成就感得到满足的大型地理专著《扩地志》。贞观12年，李泰上书李世民，请求编撰《扩地志》，李世民准奏。从这一年起，李泰开始了编撰《扩地志》的漫漫征程，这一编就是4年。公允地讲，李泰很有能力，也很有号召力。为了编撰《扩地志》，李泰将著作郎萧德言、秘书郎顾印、记事室参军蒋亚青、公曹参军谢衍等延揽到魏王府中，大家一起编撰这套大型的地理专著。李泰延揽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有着真才实学，以上的这4位 除了蒋亚青之外，名声都是很大的，影响也都是很广的。不信的话，您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。萧德言，隋唐学者，贞观年间官至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，为晋王李治讲授经书，封武阳县侯。高宗立，拜银青光禄大夫，博涉经史，精于春秋左氏传，晚年有笃志于学，卒赠太常卿，谥博。顾胤，唐学者、史学家，苏州人，唐高宗永徽中累官起居郎，兼修国史，欲修太宗实录和武德贞观两朝国史，加朝散大夫、弘文馆学士，迁朝请大夫，封余杭县南，龙朔三年迁司文郎中。魏衍，魏县人，贞观初年应召对策及第，驾幸东都，召求直谏，衍极言得失，太宗称美，引为弘文馆直学士，为陈颖二父甚恭，常奉诏撰述圣赋，又献为皇戒德赋以身讽。时李百药善攻五言诗，演善作赋，时人称为李诗谢赋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那个年月里头没有电脑，也没有复印机，那个年月一字一句都来之不易，不仅要博采方志，还要旁求故老，一字一句都马虎不得，所以需要数十名学者奋战四年才能大功告成。不是因为他们效率低，而是因为认真二字。根据记载，扩地志原书550卷，序略5卷，序略为全书总纲，列于卷首，其后按贞观十道排比358州，再以州为单位分数辖境各县的沿革、地望、德名、山川、城池、古迹、神话传说、重大历史事件等。这部书保存了许多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，吸收了《汉书地理志》和《顾野王余地志》两书编纂上的特点，创立了一种新的地理书体裁，为后来的《元和郡县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开了先河。遗憾的是，这部包含了魏王李泰四年心血的地理巨著在南宋后散佚，原书字数已经无从考究。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《扩地志集教4卷》，约13万字，如果以4卷13万字为标准，假定每卷的字数相同，那么《扩地志原书》的字数可能在1800万字左右。以古代线装书的容量，那将是多么庞大的地理专著啊！四年时光，数十名学者的心血，1800万字洋洋洒洒、汗牛充栋的书籍规模，无比详细的大唐地理阐述，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吗？当这样珍贵的礼物放到了李世民面前，作为父亲的他能不动心吗？内善九福，外极八荒，宪章之规，条目有序，容下之欲，筋骨无疑，简而能周，博而有要，足以度千载，垂之不朽。当李世民为扩地志写下这样的评语时，他的内心又在想什么呢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说完了越来越优秀的魏王李泰，翻回头来咱们再讲讲太子李承乾。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这是我们对李承乾的评价，也是李承乾一生的悲剧写照。贞观13年，当魏王李泰团结文人学士们忙于编撰地理鸿篇巨著《扩地志》时，李承乾又在做什么呢？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这一年李承乾游猎过度，荒废学业。太子宫事务署长，也就是太子右庶长张玄素苦苦规劝，却没有效果。 这条记载可谓是李承乾一生的分水岭。在这条记载之前，历史上记载的李承乾是一个有作为、有美誉的好少年。在这条记载之后，历史记载的李承乾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顽劣青年。其实，无论从基因讲，还是从师资力量讲，李承乾都是皇子中最好的。论基因，他是嫡长子；论师资力量，李世民给他配置的张全素、于志宁、杜正伦也都是有名望、有学识的官员。那为什么李承乾会在与李泰的竞争中每况愈下呢？在我看来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性格决定命运。小时候，老师总是教育我们，要把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，因为前者是被动的，后者则是主动的。在我看来，李承乾就属于要我学，李泰则属于我要学。一母同胞的兄弟，基因相同，然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。李承乾随性的性格注定了他的人生败局。说起来，先后辅佐李承乾的几位，其实都是青史留名的高人。如果李承乾是个中规中矩的人，那么这几位一定会辅佐李承乾登上帝位。然而，偏偏李承乾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，他是一个随性的人，一个享有自己活法的人。他的性格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，也影响了身边辅佐他的人。在这些辅佐的人当中，关键的人物有三位：杜正伦、于志宁、张全素。杜正伦秀才出身，出类拔萃。隋朝时每年全国选拔秀才不过十余人，杜正伦就是其中一个。更奇妙的是，在隋朝不多的秀才指标当中，杜正伦一家占去了仨。他的兄弟杜正玄、杜正藏都是隋朝秀才，一门三秀才，还让不让人家别人活了？开句玩笑说吧，如果杜家的人上街遭遇到了莫名其妙的殴打，不用问，一定是落地秀才干的。杜正伦在贞观元年经魏征推荐出任兵部员外郎，后来一路青云，到贞观六年已经升任中书侍郎，不久加授朝散大夫，出任太子右庶长。对于这次任命，李世民非常重视，特地的把杜正伦召来，语重心长地嘱咐了一番，大体意思是说，太子对于国家而言很重要，必须找出色的人来辅佐，所以呢，我就找到了你，我身边也需要你这样的人，这次是忍痛割舍让给了太子，这下你知道这次任命的轻重了吧？接受任命的杜正伦从此活跃在了太子的身边，最初的几年波澜不惊，太子表现不错，杜正伦表现也不错，李世民很满意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切发生了变化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事情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李承乾与李泰之间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愁湖边走，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滴水也温柔。 地方，爱情也将它久久遗忘。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 之后